也寂寥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。 落草那四方沙漠苍茫，那句雪上扑面，这雕人方才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尽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 好听。起床喽，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。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。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你知道吗？有个动作呢，已经被列入了中国国民体质监测当中的测试项目之一。什么动作呢？你可以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站在一个平的地方，闭上眼睛，双手呢很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。第一次做的话呢，可以两臂平举，然后随便抬起哪一只脚，随你喜欢，尽量保持身体平衡。一只脚酸了就换另外一只脚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坚持不了6秒钟的话，就代表你的平衡力已经相当于是快70岁的人了，衰老速度就大于实际年龄了。健康的女性呢，一定要超过12秒才可以，男性呢要超过13秒才可以。就是两手平放在身体两侧，然后抬起一只脚，保持身体平衡。女的12秒，男的13秒，你的衰老程度才是正常的哦。现在可以试一下哦。

同比增长 10.7%， 中式正餐市场份额最高，占 57%。 90后和00后贡献了餐饮消费 50% 左右的订单。在选择餐厅的时候呢，最关注的因素是就餐环境，占 19.2%，其次呢是菜品口味，占 17.8%， 食品安全价格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，你怎么看呢？ 往事不要再提，人生已多风雨。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。 总有一句歌词说中你的心事，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。 经典969，好歌推荐。2016年超级女声热播，

是否在他心里面，有空就多多握握他的手，把手牵着一起梦游。 江苏警官学院图书馆里面呢，同学们在紧张的复习当中，结果闯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一只二哈非常兴奋地跑来跑去，见人就扑，见人就亲呐、啊！图书馆里面的气氛瞬间就被这只哈士奇点燃了，这只调皮的二哈就被阿姨拖走了。据说这只哈士奇是自己开门溜进来的，自己开门也是聪明的没谁了。 一起呼叫，没有烦恼，除了